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硬币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在北京香山脚下的新华书店24小时店，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夏夜月山嘉年华活动近日启动。夏夜月山嘉年华是一场面向市民发起的仲夏夜阅读狂欢活动，以10多家阅读空间作为主要场地，邀约名人名家在每晚的固定时段分享人与山的故事。三联韬奋书店三里屯店是一家24小时书店，即使是晚上10点钟，读者依然往来穿梭。王府井书店还特别推出了夜读书房阅读专区，推荐博物自然类图书给读者接力共读。十月时光书店也推出了夏夜月山好书夜读的青年夜谈活动，为创业青年们提供交流思想与感悟的时间和空间。另外，新华书店花市24小时店、三联韬奋书店五道口店、北京图书大厦都纷纷推出包括书法水墨画、团扇 DIY、名画鉴赏在内的各种亲子互动和体验活动。据了解，夏夜月山嘉年华活动的举办时间将持续1个月，众多名人名家、科普达人都将参与进来。2018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将于9月7号到10号在国家体育馆南广场拉开帷幕。为期4天的音乐季包含了4场精彩纷呈的主题演出活动，交响乐之夜、中国民族歌剧之夜、中外经典协奏曲之夜以及缤纷经典之夜燃情北京。原央视著名主持人周涛将继续担任本次音乐季的总导演。周涛介绍说，本届音乐季将有3大看点。 作为我们北京演艺集团来说呢，一直致力于把这个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打造成具有高品质、高水准、高质量的这样一个户外音乐品牌。今年的音乐季呢，在前2年成功举办的基础上呢，我们有3大看点。第1大看点呢，是观众可以获得视觉和听觉的双重享受，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独特的场地呢，观众席上可以把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3大主体建筑鸟巢、水立方和国家体育馆尽收眼底。那我们知道，建筑艺术和音乐艺术都是人类文明的极高体现，那在清风明月之下，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聆听各种大师的作品，聆听美好的音乐，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极致体验。那第2大看点呢，是我们今年的演出呢会有超强的演员阵容，在我们整个的音乐季的演出当中汇聚了当今中国最优秀的指挥、最知名的歌唱家、最出色的器乐演奏家以及最好的乐团，他们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艺术上的惊喜。 据了解，本届音乐季不仅演出阵容强大，还将从多个维度打通与普通观众的互动渠道，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切身体会到古典音乐的艺术之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受降雨天气的影响，气温是明显下降啊。持续一段时间的高温闷热天气终于结束了。那么今天下午是以多云为主，东部地区是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呢，多云转阴，还是有雷阵雨的。另外，北部地区是有小到中雨的天气，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乱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判。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装满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07，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还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每天这个时间呢，咱们说点有戏的事儿啊，跟这个戏相关，那当然是说说我们本职工作电影方面啊。今天周一，还是周一小盘点。这个我还是特别赞赏这个赵亮上次起的这个周一小甜点这个话，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还是确实要不然就是热的难耐啊，要不然就是像今天一样，还是凉倒凉下来了， 焦的够呛。 对，今天说是晚上可能还有雨， 对， 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这个今天明天雨量可能比较大的时候，这行车也是得注意一下安全。另外呢，就是像我这样的，就是热天感冒了，凉下来它也不一定能好 啊。 那这鼻子还这样呢， 多好啊，是吧？ 我特别感谢上周给我出主意的朋友，说多喝两口酒就好了。我回去试了一下，变成这样了 啊。这个张帆，这个身体也经历了一个梅雨天气啊。 现在有雨了也不行了，不是没雨啊。这个注意小盘点啊，今天的小甜点究竟有哪些适合您的口味？我们一起来尝尝啊。说起来，这个刚刚过去的周末，还得回顾一下，在周五的时候，因为赵亮呢是在直播当中，所以呢，我带他啊前去慰问了一下在现场观影的很多朋友们。 哎呀，我这遗憾呢，是吧？ 啊， 这当时驻守在打开文化之门啊， 驻守在 啊， 天 哪， 这有你的一半，有我的一半吗？ 嗨。我这必须得撑着这个门啊，对吧？ 对， 要不然它都关上了，我得把这文化之门了。所以四点， 我就帮你看了看吧。 我就没挤进去。 大家反应很热烈啊， 是吧？ 纷纷要求见到你。 我没去，反应热烈的啊。 我第一句话就说了， 啊、 我说四点来了，有戏不在。不过没关系啊，因为在场的都是戏， 是吧？ 我们看的就是一出好戏嘛。 哦， 哎，这还应了。这周要上一部电影名字了，是吧？ 戏了，好， 那么还是从头说起啊。这个上个周五呢，跟我们四点有戏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了一场佳片分享会，这个已经是暑期里边第二场了。今年比较勤，是吧？ 对啊， 暑期里边第二次跟大家相聚在影院当中。 哎， 而且有请了我们来自中国电影资料馆这个全国艺术电影联盟的啊，这个选片人，国际选片人，我们的这个汪以兰女士也跟大家讲了讲。我们看的那部片子叫《妈妈咪呀》第二部， 嗯， 哎， 那么在各位的捧场之下，活动还非常顺利。哎，这个各位看了《妈妈咪呀》以后，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唱着跳着回的家？ 哎，据说这个反馈还是不错的，但是可惜啊，就是这个票房表现还是一般。 对 啊， 排片呢可能还是略显少了一点啊。 哎， 那么究竟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包含上个周五啊，咱们观影的那天三天的时间，这个票房如何呢？咱们还是要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在每个周一呢，我们都会来看一看在周末票房数据的排行榜上都有哪些作品能够入榜。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上周周末的数据啊。这周末三天呢，在全国大盘方面，我们看到排在前五位的电影，他们分别是这个我都没有想到啊，《神秘世界历险记》第四部排在了第五位的好成绩。 哎呦，这完全没看到任何的宣传。 其实咱们节目当中就稍提了一句啊， 是啊， 连预告片都没跟大家听。 《 神秘世界历险记》第四部，它的票房成绩看了一下，上座率还是不错的啊，14%的上座率。 嗯， 然后票房呢，现在累计有5161万左右。 哎， 这个排片呢，场次占比好像也还可以，达到7.7%。 嗯， 要么说上了1%都高兴了哈。 嗯， 然后排在第四位的，看一下全国大盘方面，《小偷家族》。《小偷家族》是玉禾的这部戛纳获奖作品，在中国上映之后，上个周五刚刚上嘛。 嗯， 它的累计票房已经达到5207万。哎呀，这个真是可喜可贺呀，让很多人没有想到啊。 啊， 这部电影来自日本的邻国的这么一部。可以说是节奏缓慢啊，不是特别特别的像好莱坞，也不是特别像法国啊，这个欧洲大片的那种感觉的片子。 哎，我们这个说到这儿稍微停顿一下，看看小齐怎么说 啊。 他说周末看了《小偷家族》， 有影评了是吧？ 啊，说这个电影虽然从素质上根本不用多说，但是整体比较文艺。通过本片初次接触视之愈合的观众，很难获得一次想象中满足的观影体验。而且影片讲述这个故事，对于绝大部分观众来说也不是很接地气啊，所以凭借着金棕榈奖的光环能有现在的票房成绩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 我这真得说一下，其实对这位导演啊，视之愈合导演真是啊，这个作为比如说最广大的观众群可能不是很熟悉。我在周末的时候听到一个笑话啊，人家说了，说哎，你去看那个电影了吗？哪个电影啊？就是那个我知道那个导演，那个知玉和导演。他说不，你什么知玉和导演？是知玉和导演。 对，因为我们知道是特别是还有和这两个字都是汉语当中常用的连接词。 对 对， 所以很有可能让大家根本就不知道他叫什么啊。 哎， 那么这部电影可以说是让大家又离他近了一点。 哎， 很多人已经知道这位导演的名字。 嗯， 小偷家族我们看到在全国大盘方面呢，它的排片率占到8.4%啊，现在呢累计票房是5200多万，看来这个成绩可能还会在这一周继续上升，因为它的口碑实在太好了。来，再看看排在第三位的是《风宇宙》。《风宇宙》在周末三天全国大盘方面收获的票房是6506万，它的累计票房已经达到，这是加上它原来的点映票房吧，应该达到了7576万8000元，暂时名列周末票房排行榜的第三位。 嗯， 来看看排在第二位和第一位的，分别是《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累计5亿2900万，周末票房呢是在全国收获了8973万，它排在这个周末的第二位。那么排在第一位的，很显然就是那首富还是干掉了天王啊！ 《 西红柿首富》在周末的三天全国票房达到4亿7072万元，它的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20亿，现在是20亿3900万。 嗯，替沈腾高兴，替四大天王着急啊！这两个的对垒是从一开始，胜负尽显，然后呢持续，这个效果来看，还是首富呢。这个优势比较明显啊。 这个喜剧的夏天，喜剧的暑期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周呢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片子的到来。来看看我们在北京方面的这个数据表现如何。每次说到北京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这个更接地气一点嘛，更在咱们身边能够反映出数据来。排在这个北京方面周末三天的票房数据呢，看起来跟 全国大盘方面数据还是基本保持了一致，因为排在第五位的是《神秘世界历险记》第四部，第四位是《风宇宙》，第三位是《狄仁杰之四大天王》，这是跟刚刚我们看到全国大盘唯一有不同的地方。 嗯， 排在第三位是《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的时候，跟全国大盘排在第三位的《小偷家族》刚刚好是打了个颠倒， 对， 它的位置互换了。 嗯， 排在北京的周末票房排行榜第二位的，正是释之于和导演的这部获奖作品《小偷家族》。 嘿，我这个北京文艺青年太多了。 哎，这个确实是应了大家说北上广啊，北上广深是吧？大城市在这个方面可能还是有优势。 哎， 它的这个票房成绩呢，在北京《小偷家族》三天的时间收获了6,441,000元。 嗯， 累计票房呢已经是5,207万。西红柿首富当然还是任何地方它都是第一名。 嗯， 3,097万元的北京票房， 嗯， 排在第一位。说到这儿，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些电影的排行呢，其实好像是有一些新片已经入榜了，是吧？ 对， 老片还是占据着首位， 嗯， 但是有一些新片却不见了踪影， 嗯， 上映之后却不在这个排行的前五位当中。 嗯， 其实啊，还是这样说，有很多片子呢，有好多好多观众很喜欢，但是呢，它还是敌不过所谓的大众类型的那些大制作。 嗯，对， 在某些方面呢，票房上只能是看出其中一个方面的道理而已。 嗯， 来，咱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个周一小盘点当中，刚才我们提到或者没有提到的片子，是不是都在这个周末您前去观看了呢？回顾一下周末刚才说到的数据方面啊，8月3号其实上个周五应该说在电影方面还是有好几部新戏入场。 嗯， 比如说电影《小偷家族》和《风宇宙》，《妈妈咪呀》第二部以及《解码游戏》，这都是在8月3号刚刚进入影视的几部新作品。 嗯， 而几部新的电影呢，刚才赵亮所说的啊，像我们举例说明那个《妈妈咪呀》一样，几部新片呢，首日票房表现都很一般， 对， 但是在口碑方面还出奇的都挺好。 哎，确实哈，我们说这个都是高质量的这个影片，而且呢，各自都有各自的特点和看点啊。 嗯， 先来看看《小偷家族》，这是今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获得者，他是透过一个临时组成的家庭，探讨了一个就是亲情到底是否与血缘相关这样一个话题。 嗯， 啊，确实有这个许多观众是被影片的这种细腻的情感打动啊，目前这个分数也是挺高的， 好像在豆瓣上8点多分，接近9分了吧。 嗯，然后这个很多观众对片中极其冷静的表达方式啊表示点赞，说叫做不玩弄技巧，不刻意煽情，就像流水一般悄悄地渗透到你心里。 嗯 啊，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片子的观感不太一样啊，但是有一个一致的地方，恐怕大家都会心领神会，就是片子从一开始你就会进入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他的说话的音量都比较小， 哎， 这样一个感觉当中。 对，小偷家族嘛，他要是高声大嚷啊，那个就是相声小偷公司。 哎，这又说偏了。要说的是，其实日本电影啊，在最近几年进来的片子都有这个特点。 嗯， 如果不是像特别大制作的动漫，或者是大制作的一些这个动作片的话， 嗯， 你都会发现它的这个音量啊是偏小的。 嗯， 它不做那种夸张式的、渲染式的处理。 对对。 所以呢，这个给中国观众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啊， 是 就跟我们的国产片不太一样。 对，我还特别想说一点，这个电影啊，它又让我看到了一个与以往以及与众不同之处 啊， 就是你看历年来的戛纳电影节的大奖的电影，哪有这么快就到我们这个， 对，没错， 这个大银幕上，是吧？ 咱们俩说了一个什么话题？说有的等一年， 啊，对， 有的等一辈子， 这 很有可能看不到。 等一辈子，你那这等来就是荣幸，是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大伙儿再稍微积极一点，是吧？你让人看到戛纳的黄袍加身的，你来了之后， 其实还是有市场的。 哎， 对 对对对啊， 这个于人于己都是有利的。 嗯， 比如说，在咱们的这个观众的观影水平的，就是培养，慢慢的培养， 嗯， 包括这样的电影有市场，这样一个开拓。这种方面其实它起到积极意义远远要大于那个票房。 嗯，这个一直以来我们说跟好莱坞的这种就是跟奥斯卡获奖电影的距离啊比较近， 嗯， 啊，近两年你像什么这个获得大奖的，比如说拉拉烂的呀， 嗯， 是吧，还有什么那个跟熊一起玩耍那个故事，熊大熊二那个叫什么来着，啊，就是莱昂纳多那个 叫什么来着？ 荒野猎人。 荒野猎人。 天哪，我真以为光头强要出来。 哎，就是你看他们刚一获奖，马上就在中国这边就 对对对， 就是上映了，是吧？但是我们看到戛纳电影节获奖获大奖的，好像这还是头一次来的这么快， 来的快，而且来的、这个势头很猛。 对啊， 这次呢也是让很多朋友觉得《小偷家族》的的确确是开拓了一个中国的市场。 糊涂旁观者说了，昨天上午回京，晚上就赶紧这个看了《小偷家族》，看完之后他说金棕榈奖不是瞎给的。哎呦，我才知道您说完了之后，哎， 原来我们都误会了，是吧？好吧，开玩笑啊。接下来咱们继续来看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还有哪些片子我们值得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刚才说过了《小偷家族》，接下来歌舞片《妈妈咪呀》第二部，我们说了我们的观影的这场分享会呢，也是在这部电影啊作为目标。 嗯， 在周五啊，上个周五刚刚跟大家看过片子。那这部电影呢，其实时隔十年，可以说呢也是，隔的时间太长了。 嗯， 所以呢，很多朋友对他并不是特别了解和熟悉。但是有梅丽尔·斯特里普啊，有柯林·菲斯，有007的扮演者皮尔斯·布鲁斯南这些老戏骨，片中是真的是展现唱功啊。所以他们说这部电影气氛是最重要的。而有人给这部电影是这样定义的，说这部电影的愉悦指数是满分啊，说看完了就像刚刚度了假。 哎呀哈，真好啊！这个希望大家，这个没看到的啊，咱们这个没参加找我们活动的朋友啊，也可以感受一下度假的感觉，是吧？你周一周二就度假是吧？这事儿好吗？ 哎，挺好。来，刚才说的度假，有什么样的方式度假，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度假，这个就很重要了。有一部片子在上个周五刚刚进入中国的全国院线，应该说啊，这部片子在很多的影迷，就是粉丝心目当中，那是就是神作哈。 嗯， 而且是系列当中的第五部。可是呢，在中国这回的票房好像不太像大家预期的那样。他的名字就用这个声音来告诉你。 Je suis un circuit, je dois donner une petite leçon à deux belles italiennes. Je suis sûr que tu peux m'aider. Alors tu vas dans le setup et configure la cartographie moteur en mode règle. Fais une belle équipe tous les deux, tu crois pas ? Non, je trouve pas. 光听声音大家就已经知道了，《地势速递》第五部来了之后呢，开始好像这种预期的影响力还是挺不错的。 嗯， 但是呢，在我们看到的整个周末的表现并不是特别的抢眼啊。 哎， 应该说他们把它叫做二十年经典的金字招牌，那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上一部因为是十年前的嘛， 嗯， 然后再往前推十年，也就是第一部诞生的时候，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个电影观众群啊出现了一个断代，是吧？你说有多少人 有代际是吧？ 哎，有多而且你就是因为年龄的原因吧，这个导演啊演员啊其实都是有所更换了。 你说有年龄的原因，那么当时的前四部影响到你了吗？ 影响到了，但是也不是及时观察， 那还是影响到年轻观众了。 对，那时候看不到，对，就而且看完之后越来越年轻，是吧？没有办法啊，马上就准备去看这部电影啊。 确实，这部电影在当年的就是 DVD 市场的影响力，包括后来的资源市场哈， 对， 都是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就是票房上啊不高也是很正常的，因为这个赛车题材呢，本来在电影当中就是还是属于小众题材。 就是《速度与激情》其实是开拓了另外一个赛车的领域，它已经做的不像赛车电影了，所以它才有那样的市场， 是 吧？ 而且《速度与激情》它厉害了呢，也是它就是变形了之后，是吧？哎，厉害了！ 这一部当中也变形啊，变得挺好的。 对对对对， 但是呢，确实大家对于这样的电影，可能前面的部分啊，就是说它的比如说前四吧，它的前传部分，了解的并不是特别多。另外呢，对于这部电影，它又不像《速度与激情》那么大的体量。 嗯， 对吧？一下就比出来，这个好像是在这个制作方面啊， 嗯， 他没有好莱坞那样的大的实力。 对， 而法国人一向是以这个自居自傲的， 对对对对， 跟你们就不一样 啊。是啊，这个《的士速递》如果说下周开始这个票房上涨的话，那得特别感谢四点有戏啊，因为我们这个周末呢还要做一期关于《的士速递》系列的这个节目啊。 哈哈哈。那就可想而知了， 怎么着？听完推荐之后票房又增长不利是吧？ 而一般来说，首周末票房太重要了， 嗯， 所以这个首周末没有能看到它非常强烈的表现。 那你下周把手剁了。 大家如果觉得你还不够了解的话，你可以听一听《四年有戏》的周末版。 对。 然后你再看这部电影，你就有了一点，哎，法式的那种感觉。 没错啊，就更失望，不是，就是期待值会更高了啊。 哎呀，好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在上周末还有表现不错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排在，其实在这个票房排行榜上并没有拿到特别好的成绩，但是它依然是在动画片当中属于这个暑期比较抢眼的一个，就是从《大圣归来》到《大鱼海棠》，再到《大护法》，然后接下来就说了哪一部呢？今年来的《风宇宙》。 你说这前面这铺垫有意吗？人家又不是大风宇宙，是吧？ 他们是这么比的吗？没有办法。 为什么？就是说这个风宇宙确实里面有很多这个叫东方式视觉盛宴啊， 中国风， 中国风的这种感觉啊， 没错， 很有意思啊。一开始的这个口碑非常好，这两天呢有一点小小的反转。 多年前，自从霞兰封印了穷奇之后，世间已经很久没有这股邪恶的力量了。 说实话，我是对这样一个就是本来的 IP 不太了解，所以呢，我的观影的那个欲望值没有那么高。但是看到别人的影评在点映场的时候那么的厉害，还是感染了很多观众。 这么说啊，就是影片大家，我就这样讲吧。很值得一看，因为它的剧情呢的确有它很独到的地方啊，当然了也难以掩盖它在剧情上面有一些硬伤或者是小瑕疵吧，但我觉得整体而言呢，这部电影在故事层面上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影啊，然后画面上也很有意思嘛，有一点看这个叫电子游戏的过场动画的大集合的感觉， 而且他们说这里面的台词有的地方也特别接地气，他们说那个一开头男主角就说了一句这样的台词，说要是想看英雄现在就可以退票了 啊，来不及了，进场了、 然后其中还有一句台词说，我是男主角，不可能这么早就死掉。 哎，对，有点学死侍的风格啊，跟观众来对话 啊。这个到底情况如何？这个周末除了《风宇宙》，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小偷家族》《妈妈咪呀》，还有哪些片子值得关注？而且这一周又是一个强片对撞之周。 没错， 我们在下半时段呢还会继续跟大家聊。今天周一，所以发言啊是自由发言啊。你对哪部片子是最感兴趣？包括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像什么《一出好戏》呀、《巨齿鲨》呀、《爱情公寓》啊， 对，想看哪个看了哪个啊？激动吧，别控制啊，都跟我们说一说啊。 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我们一会儿见。 2月17日至18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人偶剧《西游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复杂多样的木偶类型，好看好玩的肢体舞蹈，让经典《西游》好看易懂。订票6655-0000。贺品牌诞生2周年，全包圆品牌盛典大幕开启。 999元每平米的价格，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实木家具、灯具窗帘、名牌电器。 还是999元每平米，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而且设计费全免。 400-606-8866， 400-606-8866。 逢周末成功签约，另赠空调一台。 名额有限，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贺品牌诞生2周年，全包圆品牌盛典大幕开启。 999元每平米的价格，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实木家具、灯具窗帘、名牌电器。 还是999元每平米，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而且设计费全免。 400-606-8866， 400-606-8866。 逢周末成功签约，另赠空调一台。 名额有限，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贺品牌诞生2周年，全包圆品牌盛典大幕开启。 999元每平米的价格，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实木家具、灯具窗帘、名牌电器。 还是999元每平米，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而且设计费全免。 400-606-8866， 400-606-8866。 逢周末成功签约，另赠空调一台。 名额有限，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 贺品牌诞生2周年，全包圆品牌盛典大幕开启。 999元每平米的价格，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精细施工、大牌建材、实木家具、灯具窗帘、名牌电器。 还是999元每平米，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而且设计费全免。 400-606-8866， 400-606-8866。 逢周末成功签约，另赠空调一台。 名额有限，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

平常呢，这就不是说您发言就不自由了啊，就是平常我们 平常有一个发言主题， 对， 挺讨厌的，是吧？ 哎呦呵， 今天没是主题，特别好啊！ 哎，对，就是您呢，基本上就是想骂谁骂谁啊。 其实吐槽一部作品，或者说点赞一部作品，我想各位都有这个自由啊。 嗯， 我们来看看在上个周末刚刚上映的，包括这个周末即将到来的，您到底是对哪一部，有着自己的个性化的意见，包括你对哪一部还有着期待啊？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周一小甜点，我们来盘点周末以及本周即将上映的强档影片。 哎，司仪说了，本来想去看《西红柿首富》，但看评论反差有点大，说等以后再说吧。最近就只看了《邪不压正》和《北方一片苍茫》，还觉得《北方一片苍茫》特别好看啊。 北方一片苍茫确实好像，虽然啊，我们看到排片没有力度那么大，但是它是在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 是 的这个专线放映，所以呢，可能还有很多朋友不太知道、不太了解。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一看，它是一个常见的一个计划。 对，这个说到《西红柿首富》呢，就很多人一看这个影评啊，就是两极分化、望而却步了。我觉得您这样看电影 啊， 别管那个影评，要听影评就是听四点有戏的啊，别人呢你就不要信。嗯， 这个信多少？ 四点有戏的那个。选择性相信 其实每个人自己的意见最重要， 对 啊，但是听听别人的我觉得有利于交流， 是 啊。刚才思文还在说想看一出好戏， 哎， 里面有王宝强和于和伟啊，他们两个的戏份挺搞笑的。 哎，那就说说一出好戏吧，这也是我特别期待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一周啊，这确确实实这一周有点白热化的意思了。 哎， 如果说进入暑期以来每一周的周末都没消停过，这周的周末确实有点大发了。这一周啊，有点这个意思。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巨齿鲨伙同爱情公寓大战一出好戏，是吧？ 我的天哪！ 没有，这都是我自己的这个段子啊。说到巨齿鲨这个，不用说，我们一会儿会详细说到它，因为它应该是一个好莱坞来的巨制，它也有它自己的非常非常厉害的班底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首先看一看这一周当中的三部里面的，你刚才说了你特别看好的一出好戏，一出好戏。这个黄渤首次当导演这个事儿， 对 很多人来讲是个期待啊，但是也是个考验，对大家的这个评论是个考验，因为黄渤确确实实这个，因为他演的戏啊，大家都说他演的好像没有烂片啊，好多好多的电影都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感觉。 听到很多导演说过，就是黄渤一直在片场，就是这个有导演的这个潜质，一直都有。 教别人演戏吗？ 不是，就是说他经常会给导演提出 出主意， 就是怎么出、怎么来表现导演给的这个任务、而且据说他的这个解决方案特别多，是吧？有时候甚至能给导演给出十几种、几十种这个表演方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特别期待他自己执导筒，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而且这回呢，又、是他集合了一大批啊所谓的演技派。你看这里面这个舒淇是吧、里面有于和伟，有李勤勤，这应该都是叫演技派的代表人物哈。 我觉得你说这个呀，你应该这么来说 啊， 张艺兴、王迅是吧，王宝强， 你想干什么？ 我就觉得为什么没有孙红雷吗？为什么没有孙红雷呢？ 然后就成了那个了， 极限挑战， 极限挑战了啊！对，因为他可能也是跟他们在节目当中有很深厚的情谊， 对，就是跟他比较熟悉。而我们知道舒淇、王宝强也是跟他多次合作了嘛，是吧？ 所以你是把阵容补充齐全了，是吧？ 哎， 来，我们听一听一出好戏，他的这个预告呢，其实也很简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们稍后会提到。 成功者。凭什么成功？他们拥有金钱、权力， 规矩是我定的，你们怎么跟我玩啊？ 和更多的机会。 我告诉你，什么值得走那么走，在这什么都不好使。 世界毁灭了， 我们要活呀， 我们得活着呀。 成功的幸福感，或许也该轮到他了。在这个被海水和风暴围困的末日岛屿上，一切竟然从零开始。 那咱就把他戏演下去， 就这么好看，等待我们的结局只有四个字：坐以待毙。你们想永远待在这样吗？你们想见到光明吗？想吗？那就让我们齐心协力去寻找属于我们的新大陆。 新大陆， 一年没找到，我们就去找十年。 不相信，我都不相信。 到底他喊出的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啊？这个一出好戏，这个剧情当中呢，其实也有一夜暴富这个啊这么一个幻想是吧？ 嗯， 最近的这样的就是一夜之间天上掉馅饼这事儿，好像在剧情里面展现的比较多哈。 哎，这听听小齐的一盆冷水吧。他说本周爆款一定是一出好戏， 就这捧一出好戏的。 哎，他说《爱情公寓》那个不值一提、 嗯、 啊。即使上岸没有李冰冰，我倒是考虑去看。你是怎么样的一盆冷水兜头就浇过来了啊？ 基本上出了一出好戏，所有的都不看好是吧？ 嗯， 那你刚好给我们出了一个互动的问题啊 啊。 这三部，这是这周啊，这周的周末即将到来。这三部、 哎， 这三部当中，如果你只能选一部的话，我相信各位可能还是有所偏好的吧。 对， 你选择其中哪一部？ 嗯， 一出好戏，《巨齿鲨》和《爱情公寓》。 嗯， 来，先还是说说一出好戏。这一出好戏呢，确实黄渤这回呢是好像卯足了劲儿了。我看他最近这个宣发的时候啊，就是跑路演这个事儿、 嗯， 真的我都不知道他有三头六臂嘛。一天出现在好几个城市， 是 这确确实太辛苦了啊！ 嗯， 最近一段时间是所有的消息都是从他这个路演上来，所以大家对剧情可能有点忽视了。 这个一出好戏的剧情呢，有很多种比喻啊，有说呢有点像美剧《迷失》， 嗯， 又有点像那个《荒岛求生》， 嗯 啊，还有点像那个日本那《大逃杀》啊，然后也像我们那个《逃犯原记》是吧？就是，说什么都有啊，就是反正就是一艘船，然后呢就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就掉了一个岛上就不走了， 对 啊。那在这究竟发生了什么？怎么样上演这一出好戏？ 这些人啊，他据说是一个公司里边的员工嘛， 嗯， 搞团建啊。 哎呦，这词儿最近那出现率比较高啊。那徐峥去那团建， 搞团建是吧？ 啊，对， 搞团建出游，然后遭遇了海难了 啊， 然后就被迫流落在一个荒岛上。 迷失， 共同生活 啊、哦！ 对， 迷失啊！迷失的开头， 确实是。 啊、 而且你想，如果要找到什么什么东西的话，这不是吃鸡吗？ 是吧？对对对啊！哎，这个，然后这个谁呀、啊？这今天我看到了，我今天是去看这个《风宇宙》，然后我就看到一出好戏的海报。我跟大家说，这个海报太有 feel 了。特别有感觉啊，整个给人的感觉，当然他是特意去做的这个色彩，这色彩是什么呢？就是有一种颗粒感，就是很粗犷的这个感觉，但是呢它又不是那么的油腻。这油腻什么意思？就是一看就行活，哎，就为了要做这个风格又特意做出这样的风格，还不是，就给人感觉还比较自然，也就是说有点这个就是叫什么荒郊野岭的这种感觉，就户外感，然后还有点像讲过去的故事，有点历史感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海报的色彩是肯定是花费了一番心思去做的。 越说越云里雾里了，我都不知道一出好戏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出好戏啊。 哎， 我先看到还有好多宣发的在后头说一出好戏不是这个片子他那个介绍完了嘛、 嗯、 然后接下来有一个副标题另一出好戏然后是一出好戏的是什么什么花絮啊、我们来看看吧。借小齐这个话来讲啊，就是本周的爆款应该是三部当中哪一部， 嗯， 我们要让大家选择一下，是一出好戏呢，还是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巨齿鲨或者爱情公寓。来，说来就来啊，这个先来一个爱情公寓吧。这个既然是大家议论这么多的一个焦点是吧，爱情公寓可以说是人家说了08年开始第一季一直到今天这十年的超高人气，怎么说这粉丝量是够了， 嗯， 是吧，光走量这事儿没问题了到底爱情公寓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最近也挺魔性的，他这个预告， 嗯， 就老是那几句你听啊。就是与其说它是一个预告片啊，你不如说它就是一个吆喝，而且它根本没有实质内容的吆喝、啊、 嗯， 又搞事情又搞事情，当然那个不看画面的话你不会了解的更多，但是看了画面你估计也是一头雾水、因为确确实实这个你看预告片了吗、电影院里不是老是有那个 对 翻来覆去的，我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据说这部片子积累的人气确确实实是别的作品好像在这个方面没法比啊。 但是 说现在那、你知道它那个有一个电影 APP 弄了一个想看指数，你看想看指数突破127万 哦， 人次啊，人数啊，127万， 嗯， 这个127万什么概念呢？ 嗯， 后来他们比较了一下，说超过了复联三 哦，是吗？ 你觉得有可能吗？ 这是这样，这个《爱情公寓》呢，这个当年火爆的时候哈，就是分为几个层面的火爆。首先一开始是通过这个就是也不能叫抄袭吧，涉嫌就模仿了啊，这个一些经典喜剧的 美剧 桥段，哎 啊，有人说是美剧， 哎，对对对， 是有鼻子有眼了， 啊、哎对，这个还有一些这个热心的网友啊，拿出了一些特别具体的桥段进行对比啊、 嗯， 后来呢就变成说什么，哎，你别说这个抄的还是挺好的，是吧？哎，然后从第二季开始，其实他这个编剧的质量啊，包括这个演员也逐渐深入人心。就其实《爱情公寓》可以这么说，几乎是我们说就是这种类型的叫这个情景喜剧吧，几乎是到目前为止差不多是 青春题材 最后一个爆款了啊。然后呢，那么到四之后呢，大家其实就在呼吁大电影，但是我们看到啊，凡是这个类型的大电影就没有成功的。这个是为什么很多人对他担心嘛、 哦 嗯、就是对 另外传也是这样， 我也没成功、 嗯、 对吧、 嗯、 这个我爱我家就没有、 嗯、 是吧，然后包括这个家有儿女的大电影也没成功、 嗯、 国外的那些老友记啊什么， 其实也不是很成功， 没有成功的， 对对对对， 就这种类型的这个没有成功，但他基本上就是一个粉丝的一个回忆啊， 对， 然后大家的一次很啊很温暖的一次相聚啊，就变成这样了、嗯、啊， 那 是 像一个 party 一样啊， 哎对了、 啊、这个有人估计啊，他们有人估计说这个电影会干掉西红柿首部， 哦， 刚才那么复联三从那个口头上都干掉了嘛，是吧？ 那挺好，我们拭目以待呗，看着啊。 这部电影还有很多的其实背后的一些东西，比方说王传君说他不演这个电影嘛，然后还说了说理由啊。王传君的原话当中不是有一句说这个《爱情公寓》这样片子呢，应该是一个经历啊，有个这个小小的经历之后呢，就不拍了，这像广告片拍的干嘛？他不是有这个话，然后最近打得厉害， 是吧？啊， 就是老是说，因为王传君在原来那个电视剧当中还算是个重要人物呢， 对 对 对 吧？ 而且你也不得不说他能够为很多人所熟知，是因为这个关谷神奇这个角色、 哎、啊， 确实比较神奇、嗯、啊、 嗯、另外好像说这个金世佳也不在当中嘛，是吧、 啊 嗯、所以这部片子到底这个命运如何呢，是不是能超过西红柿首富呢，还得看看这一周啊大家的选择。刚才我们说了提前来选一下，如果这三部当中一出好戏巨齿鲨和爱情公寓让你必选其一的话，你会偏好哪一部片子？来，我们听听娄艺潇给这部《爱情公寓》演唱的主题歌，它的名字叫《最好的朋友在身边》。 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闹，就别让回忆一点点，一天天，一年年，最好的朋友在身边，一起走，一起跑，一起跳，相聚的永远有多好。一瞬间，时光中少年郎，风吹叶落，枝条不眷恋。 这歌是跟着《爱情公寓》一块来啊，这是《爱情公寓》大电影的主题歌，娄艺潇的这首《最好的朋友在身边》。这个最好的朋友在身边，这意思就是最好的朋友，你们得影院得支持一下啊！ 哎， 《爱情公寓》啊，但是这个预告片确实是很多人说这看的不像是公寓的事儿啊。 嗯，

9986。